听过咧有这个秋天，我哋有关正杰同埋另外一位嘅女歌手啊，呢位女歌手咧，可能对于大家嚟讲咧，可能真系有啲陌生啊，因为咧都好似除咗呢首歌之外咧，我都冇听过佢有其他嘅歌曲噶嘛。当然啦，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喺佩佩心目中里边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啦。佢嘅名字叫做鲍慧珊嘅《这个秋天》。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5:14，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7日，农历咧就系3月初7噶啦。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嘅。原本呢你话前两个星期呢，我播咗一系列嘅关正杰嘅歌曲，其实呢就系播正呢一首《这个秋天》。呢一首《这个秋天》系佩佩一首好喜欢关正杰嘅歌曲。不过你讲起一啲嘅合唱歌曲，除咗呢一首《这个秋天》我好喜欢之外，呢首我都非常之喜欢。 若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投在耳边低诉，求你说出那真心话，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如幻变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其实确实是的，有时候有些事情不需要知得太清楚， 你的目的达到了，其实其他东西知道了又怎样呢？好，咁啊，讲下呢个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系炎热嘅。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81%。呢排啲天气真系咧，好似过山车咁，又冻又热又湿又干咁，真系大家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今日咧就系呢个4月7日啦，喺对于香港嘅朋友仔嚟讲一个大日子。点解？因为有消费券啊！ 柔情一生也属你，情缘早早开始，缘由初初一见起，全然深深爱着你。 柔情一生也属你。 感受不会给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爱全为你。痴的靠依，而迷失跟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彼此关心不上锁，连成一体有自我，千种爱的感受。不会给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世上缘事多变化，始终深信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能移有幸能活千百岁，爱全为你， 为求一生爱着你，祈求苍天多布施， 为求相恋可至死，平凡一点也愿意。 好多位文佩玲啊，爱全为你啦！头先咧喺听歌之前啊，同大家讲今日系呢一个发放消费券嘅日子啦。我已经喺呢一个手机率先咧见到5000元已经打咗入嚟手机入边一个嘅消费嘅一个电子消费平台里边啦。咁如果你系用八达通嘅朋友咧，就需要去嘟一嘟嘅。咁啊，同埋咧系得4000元嘅啫，咁啊，大家就要把握，即系勇敢啲咧，咁就可以咧，喺稍后时间咧就多埋个1000元噶啦。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因为虽然即系话，突然之间有咗一笔钱，咁啊，好想去消费，咁但系咧，始终虽然你话疫情好似开始缓和咗好多，但系都系有4位嘅数字，其实都唔系少嘅。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要出外消费嘅时候咧，都真系需要小心保重啦。

的节目里面呢都跟他相遇过的。咁而明明余建明呢咁更加是认识了他啦。咁真的感觉好不同。当年呢就是一个好似偶像咁样去听电台广播啦，咁然之后而家做埋同事啦，做埋呢一个职业啦，真係个感觉系有少少唔同嘅。好啦，咁啊，某个钟咧就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五点半咯噃，咁啊即系话咧一阵间咧我哋要先听一节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唔知道你而家系做紧啲咩咧？会唔会系啱啱起身咧？嗱，我知道咧，我哋有听众朋友咧起身嘅时候咧就会斟。斟杯茶，然之后慢慢听节目嘅，亦都有啲朋友仔咧，系会一边咧做住呢一个嘅新闻，一边咧就听住呢一个嘅清晨爽利。无论你做住乜嘢都好，咁啊，今朝早陪陪都欢迎你收听嘅。好，转头我哋听完新闻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向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对象包括总统普京女儿和加强封锁俄罗斯金融机构。美国将会对俄罗斯最大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最大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禁止任何业务往来。另外，制裁对象除了普京女儿之外，亦都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妻女和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总理米舒斯京等普京圈子核心成员。估计美国目前已经针对140多名俄罗斯寡头及家庭成员和400多名俄罗斯政府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又说已经完全封锁超过三分二的俄罗斯银行系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总统拜登希望将俄罗斯驱逐出20国集团，已经向印尼表明，如果俄罗斯官员出席会议，美国将会抵制一些 G20 会议。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布查镇暴行不可接受，破坏国际秩序。耶伦说，拜登明确表示俄罗斯不可以好像以前一样参与这些金融会议，要求将俄罗斯从 G20 中移除。印尼是 G20 轮值主席国，计划7月和11月分别主办一次金融会议和一次领导人峰会。土耳其表示对俄乌谈判仍然抱有希望，持谨慎乐观态度，土方正在尽力而为。土耳其外长黑姆什奥卢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峰会之前说，虽然来自乌克兰布查镇和其他地区的影像破坏气氛和令到谈判更加困难，但是他期望双方代表团可以举行进一步会谈，亦都不排除两国外长会晤。本港新增277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11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确诊宗数虽然有回落的趋势，但是仍然属于高水平，呼吁市民在假期减少不必要活动，以免疫情反弹。中心又说，就院舍接种工作已经达成首阶段目标，计划在今个月中之前安排医护至少两次到访院舍，为合适院友接种第二或者第三针疫苗，以及为确诊之后已经四星期的院友接种首剂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96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1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38，日元123.84，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5，人民币6.361，英镑兑美元1.307，欧元兑美元1.09，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25.08美元，卖出1925.63美元。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眠，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真你， yeah. 每次我望真你， yeah. 你那眼光中也都带泪。每次我望真你。 两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幻影》加上《无自恋》，唱歌除咗有大家熟悉嘅谭校长佢自己唱翻自己首歌之外，认得另外一位合唱嘅朋友嘛？系张国荣嘅一个合唱嘅版本啊，一首好特别嘅一个组合嘅版本。今日咧特登拣嚟送俾大家，因为今日拣咗好多合唱嘅歌曲啦。咁好多歌曲都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啲嘅合唱歌曲，拎起呢一只碟嘅时候，觉得好耐都冇将呢两个人扯埋一齐。记得当年咧，即系呢两个人咧喺乐坛嘅时候咧，真系佢哋嘅歌迷咧都真系好热烈咁样去捧自己个偶像。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一段嘅香港乐坛嘅一段嘅历史呢？时间嚟到早上嘅5:42，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 云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也未疲倦， 唯怕海漆里寂寞，星光给慰藉。 问那海点解要盼望，千秋也未停断， 唯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曾在你怀抱，我哋有陈百强加上林珊珊嘅歌声。好啦，咁啊，天文台咧5:45发出咗最新嘅天气预测，同你讲下先。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同埋干燥，日间系炎热嘅。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啊。这个时候我们有 Crystal 的出现。 幸运遇着我最爱的 Crystal， 令我最心自豪，愿日后伴着我已算最好。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中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它最好。 有太极七子里面的其中的两位成员，加有这个 Patrick 这个的雷友辉，加上这个 Joey 邓建明合唱的这首 Crystal。讲起你说 Joey 呢跟我们清晨爽利都有些有些缘分的、哦、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清晨爽利的主题曲其实都是出自做儿的手笔，亦都有份唱这一首的主题曲的。听到首歌回来就会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三个大家都觉得他做戏很厉害的男演员。 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其次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二数，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泄，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一番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事总会老，时间多好。 林宝儿、陈豪加上黄德斌的《年少无知》，来自电视剧《天与地》的片尾歌曲。我们准备听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还有清晨赏你。 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宗数虽然有回落趋势，但是仍然属于高水平，呼吁市民在假期减少不必要活动，以免疫情反弹。

是最重要起手，皮肤有你的指纹刻得太深，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可惜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避开， 愿你讲 一个 小事意外， 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心未放开，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再一次以后，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同分开感慨避开，一个 少少意 未悔恨我未会知，不散不爱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在一次以后一直爱，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了这个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在健健康康在清晨有佩佩啦，还有就是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嘉安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佩佩大家好。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讲起癌症呢，大家都好驚听到呢两个字，甚至乎呢唔想讲呢两个字，驚住讲咗之后呢，哎呀，自己系咪就会有呢一个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万一确诊癌症就是已经判了死刑，可不可以这么说啊，林医生？ 其实我绝对不认同这个讲法啦，啦，其实近这几十年呢，那个癌症治疗的发展呢都很有很大的进步，我们上集其实讲过譬如说肺癌、鼻咽癌、或者这些肠癌，其实有很多病人在早期呢是可以完全根治的，咁、那個復發率係低過10%，咁甚至話呢十幾二十年嘅進步咧，有一啲所謂末期嘅癌症咧，其實都通過譬如話化療啊、標靶藥啊，甚至免疫療法咧，得到一個好長遠嘅控制。而家長遠嘅控制唔單止係淨係控制個病情，而佢生活質素都有改善。咁所以誒，係咪話有癌症就判咗死刑咧？咁絕對就唔係啦。 我哋成日都讲咧，癌症又分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啊，又初期、早期同埋末期啦。喂，如果医生同我讲你已经系四期啦，你末期系咪都系等于死紧嘅咧？ 呢、這个咧都系我哋做肿瘤科医生成日面对病人要解释嗰个情况嚟嘅。因为第一，病人咧其实佢听过分期啦，咁但系其实好多病人咧，佢心目中只有第四期嘅啫。即系佢哋觉得。一聽到癌症的診斷呢就是第四期了、其實第一不是啦，它可以是其他的早期可以根治的情 況、 甚至話剛才你問了它確診了第四期是不是叫末期或者叫做無得醫呢、確實在那個國際分期的方法裡面呢，第四期呢就是最後那期、所謂的末期了、但是不是無得醫呢就不是，因為舉個例子，大家其實可能身邊都有經驗，有些病人是第四期的，但是你見他們呢其實都可以由很精神沒什麼病徵 到到或者好唔舒服，長期卧床都有。咁、所以第四期其實係分期方法一個好籠統嘅方法。舉個例，譬如腸癌咁，佢去咗即係喺個腸度，而去咗其他器官，譬如話去咗個肝度，一粒同埋一百粒咧，佢都係叫第四期噶啦。咁、大家明白，一粒同一百粒嘅病人咧，其實肯定好唔同啦。如果得一粒肝轉移，其實可以通過手術達至一個根治效果。所謂第四期，所謂末期嘅病人咧，即係一個根治效果。咁當然，如果你話一百粒嘅話，佢有機會有肝衰竭，有機會即係有個死亡風險。咁所以我諗即係聽到係第四期咧，第一都要冷靜先，聽清楚到底個影響有幾唔同。咁啊，第四期都好多種嘅。第二咧就唔係第四期。就代表死刑啦。而家有好多方法，甚至有啲第四期嘅病人咧，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断尾、好翻嘅效果嘅。 嗱，咁讲紧即系俾医生话俾你听，喂，你有癌症啦。作为一个病患者，点样去面对呢一个消息？点样去消化呢个消息咧？ 我谂第一咧就要冷静啦，亦都唔好讳疾忌医。或者藥石念頭，咁呢兩樣嘢係我哋即係其他病人，我哋見得最多。第一，去為就忌醫，聽到自己有病之後咧，就唔再去問到底有幾嚴重，或者可以點樣醫。直接咧就藥石念頭，去試其他唔同嘅方法，或者證據冇咁強嘅方法。咁結果咧，就往往會耽誤咗嗰個治療同埋檢測嗰個黃金嘅時間。咁所以第一要冷靜，係啦，唔好藥石念頭。唔好为疾忌医。咁我哋一般咧，癌症治疗、癌症嘅诊断方法开始讲啦。第一，你要知道，你譬如话见到有个瘤啦，咁嗰个瘤可以系良性，可以系恶性。咁我哋要攞啲组织嚟确诊。喺显微镜下，病理学家见到癌细胞咧，先叫确诊癌症。第二，确诊咗之后咧，因为我哋确诊知道系癌症，就会将佢分类啦。唔同嘅癌症治疗方法唔同咧。我哋就可以對症下藥啦。咁第二咧，就係要將個腫瘤分期，即係確診之後就要分期啦。咁分期嘅方法一般我哋離不開，譬如抽血啦，或者最常用嘅就係啲影像，譬如電腦掃描、磁力共振或者靜電子掃描，去睇下個腫瘤到底係一個局部啊，一個去咗淋巴或者已經轉移咗嘅情況。咁我哋有確診有分期咧，咁就即係事半功倍啦，可以。作出一個適當的治療方法。咁我哋其實好多病人等唔切咧，就係所謂依個確診同分期嘅時間，呢樣又等下，嗰度又排下，咁心理壓力又好大，往往喺依個時間咧就 drop out 咗嘅，即係放棄咗，或者走咗去試第二啲治療。咁但係我哋成日同病人講啦，即係就算你肚餓，即係好市井咁講，就算你肚餓，係咪喺街市買嚿生肉，你可以即刻食咗佢，就叫可以止到肚餓咧？咁你都要。耐心煮熟佢，你先食得，咁你先至帮到你噶嘛。咁所以诊治癌症一个咁复杂嘅疾病咧，亦都要有耐性去等好晒啲所有资料出嚟咧，先开始一个适当嘅治疗啦。个效果就好过你话盲目去开始治疗，做咗先啦。我哋听到好多病人话做咗先啦，切咗先啦。咁但系嗰个做咗先或者切咗先咧，未必系最帮到嗰个癌症嘅方法，一定要睇清楚先。 咁嗱，头先你都讲啦，可能病人一知道咗自己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会即系揾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嚟去即系证实自己啊冇病啦，又或者咧佢会用唔同嘅方法咧就谂住去医治啦。究竟点样去决定一个病人点样拣先至系最佳嘅治疗方法咧？ 最佳嘅治疗方法就同头先讲嘅即系息息相关啦。第一，你要作出一个确诊。譬如在肺部有一个肿瘤，它不一定是肺癌的，它可以是其他肿瘤走了去肺部，譬如拿了组织出来看清楚之后，医治肺癌和医治其他转移癌的方法都很不同，所以我们有好一点的资料，治疗就会事半功倍了。第二呢，就是用回同一个例子，肺部有一个阴影，有个瘤，你确诊是癌症，那你都要看一下到底它那个分期是怎样，到底是局部，我们可以用手术切除，用一些高剂量的电疗去根治，还是说已经是走了去附近的淋巴 可能要做多，即係手術要大啲啊，手術之後要做埋一啲輔助性嘅化療，定係話嗰個腫瘤原來一照都走咗去其他地方，我哋要考慮一啲化療啊、標靶藥啊，甚至免疫療法咁樣。咁所以有效嘅治療咧，就基於一個準確嘅診斷同埋一個準確嘅分期，咁就事半功倍啦。 嗯，好啦，咁係唔係真係要爭分奪秒，唔好諗咁耐咧？ 嗱，我哋講都梗係知道有癌症嘅，越早治療就越好啦。咁但係都要即係幫病，要明白病人都擔心，因為確診咗癌症之後咧，好多人覺得一秒都唔等得噶啦。 係。 咁但係實際上佢哋面對嗰個壓力就係話，我一秒都唔等得，我有癌症就嚟死，其實唔係嘅。而實際上咧，喺譬如你要安排啲檢測啊，等埋啲結果出嚟啊，咁其實可能都要大概兩至三個星期。咁呢兩三個星期咧，其實係可以接受嘅時間嚟。咁亦都即係盡心講句啦，大部分嘅病人喺呢兩三個星期咧，就唔會突然之間轉差。反而你話即係耐心等好呢兩三個星期得嚟嘅資料咧，往後嘅治療咧就會更加有效添。咁所以你話爭分奪秒咧，就唔係分秒咁快嘅事情。咁講緊我哋希望可以幾個星期內去完成曬所有嘅診斷啦、分期嘅檢測，咁就最好啦。咁你話拖到半年後、一年後咧，咁我諗即係就算唔使醫生解釋咧，你自己親身都會感受到個病情已經轉差咗咯。 好啦，咁即係当医生话俾你听你係去到咩个阶段啦，或者係有啲咩问题嘅时候，我相信自己要消化啦，屋企人都需要消化。点样将呢一个问题话俾屋企人听，点样一起共同面对呢一个嘅病呢？ 我哋见好多病人呢，其实都有自己嘅諗法嘅。係啦，咁即係其实基本上分为两边啦。一边就是叫晒所有家人嚟一起见医生，一起听咯，共同面对咯。一边就是收收埋埋，唔敢同其他人讲，或者呃住先啦，咁自己搞掂啦。咁但我哋睇到咧，即系呢两类人都有啦。咁我哋都尽量去辅导。咁但我哋睇到其实前者咧，譬如开怀布公，咁大家可以多啲病人身边嘅朋友去支持嗰啲人咧，其实嗰个治疗效果好啲嘅。因为他们的照顾是好一点。如果你说收收埋埋一个人，第一呢，当接受治疗的时候有困难，他不知道去哪里求助，有时会影响了他那个治疗的进度。第二呢，就是难免呢，有时那个病情恶化的时候，你譬如说个人很弱的时候才跟屋企人讲，因为你怎样都有一段时间你要讲的，除非你说突然之间不见了人，那没可能的。咁喺个人已经好弱嘅时候再讲咧，往往咧其实屋企人第一系接受唔到啦，第二咧佢哋可能会有内疚啊，即系觉得啊，点解你唔早啲同我讲？ 点解我察觉唔到嘅咧？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喺各人有唔同嘅意愿去分享自己嘅病情啦，咁但系都要谂清楚到底边样方法系最帮到你啦。 好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怎样令到病人呢就是积极地去面对他这个病呢？ 第一呢，就是医生的角度，从科学去讲呢，就是讲清楚到底现在的治疗过程，即、就是那个病情是怎样啦。都是真的有碗话碗，有碟话碟的。譬如第一期就第一期咯，第四期就第四期咯。要讲得清清楚楚，不得压的。第二呢，就是说就是那个治疗那个方法啊，或者成效。副作用咧，我哋亦都要同病人去分享清楚，等佢容易啲作決定。咁第三咧，就係、是、你一路醫治嘅時候咧，你都要譬如話聽醫生嘅意見啦，點樣食藥啊，唔好自己亂咁改嗰個治療個方法啦。即係呢啲情況咧，都會事半功倍。 咁簡單啲講。唔使担心嘅，屋企人会同你一齐面对啦，医生会同你一齐去面对啦。只要你系尽心尽力咁样去医治，咁一定有曙光会出现嘅。 好同意 嘅。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林医生嘅，咁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健康问题啦。多谢晒你，拜拜。 多谢晒。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寻日请辞，话如果中央批准，打算参加下个月的行政长官选举。我哋问过一啲政界人士同埋学者嘅意见，亦都讲下喺警队出身嘅李家超从政之路。 为了更加了解本港的疫情状况，政府呼吁市民明天开始一连三日做快速抗原检测，一旦验到阳性的话，就要在24小时之内呈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市民习惯做快测，以便日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进入处所时候可能需要做快测。至于乜嘢嘅情况底下需要去到社区隔离设施，留意一阵嘅特写报道啊。 立法会今日会讨论雇佣条例修订草案，内容包括在疫情期间因为确诊或者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可以视为病假。有工会就话收到几百宗求助，话向雇主攞唔到病假，一阵会同嚟自工会嘅立法会议员了解情况。